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戏剧空间。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根据他的著名小说《凯恩号哗变记》改编而成的话剧《哗变》。这是由美国享有盛誉的表演导演艺术家查尔顿·赫斯顿担任导演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动了朱旭、任宝贤等一些著名的演员担任主要角色，这荟萃中外精英与一台的剧组阵容，当时在北京人艺乃至我国话剧舞台上呢都是不多见的。对于这出由美国人导演的美国戏是否能够引起中国观众的兴趣和共鸣，一些人呢曾经有过担忧。哗变的副导演任明在回忆哗变首场演出的时候说，演员们出来谢幕了，观众席上一阵阵浪涌般的热烈掌声告诉我们，哗变成功了，赫斯顿成功了，中美戏剧艺术家在中国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精诚合作成功了。的确，哗变在我国戏剧界呢引起了非同一般的反响，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我国话剧舞台上不多见的。对于他的评论，观众和戏剧界呢都各有所说，而他在语言上的成功则是有口皆碑。哗变的场景道具非常简单，人物的全部活动呢都在法庭上进行，清一色的军服，清一色的男演员，加上极少变化的灯光和寥寥几声海鸟的鸣叫，构成了他简单朴实的环境气氛。而在这无华的环境中，人物的语言却如串串珍珠，光彩夺目。它的确是一出真正的话剧，它是以准确的、富有动作性和哲理性的语言而获得成功的。好，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话剧《哗变》录音剪辑的第一部分。 格林沃，他们还在外边干什么呢？哪有休息这么长时间的？ 我见过更长的。 我原来以为审判早就该完了，可到现在，他们就是要一个证人宣誓，然后是休庭。看一份文件，再休庭，再……那这场审判什么时候开始啊？ 马瑞克，你着急没用。 可是你也不告诉我，你预备怎么样为我辩护？我应该说些什么？ 说那些只能叫你思想混乱， 也不会比我现在更混乱。 哎，你这话倒有点道理。 我不喜欢你主持我案件的态度。 那好啊，那咱俩人谁也不欠谁的。 怎么？ 我也不喜欢主持你的案件。 什么？那我看我还不如 马瑞克。我宁可对你起诉，我也不愿意为你辩护。可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为你辩护，所以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只要能打赢这场官司，我会叫你无罪释放的。可是这些事儿你帮不上忙，所以你也别管我怎么干啊。 你说宁可对我起诉，不愿意为我辩护，你想想我听这种话是什么感觉。 你紧张？ 没法不紧张。 我也紧张，有那么点儿，对不起啊。 我可以要求法庭换一个辩护人。 哎呀，你算了，我接了这个案子我就能把它打赢。 那你确实相信我解除奎哥舰长的职务是正确的吧？ 不好说。 我把经过都告诉你了，你还不觉得他神经不正常？ 不觉得。 那我就得判死刑。 那不一定啊， 也许我现在应该认罪，已经有8位执法官劝我了。我认罪，法庭会宽大处理。 就是他妈的整个海军的执法军官都劝你，我也不管。我接了这个案子，我就能够打赢吗？ 那也会把我搞臭了。 那才不会呢，说不定你还能成为海军大英雄呢。 格林沃，你是不是心里头另有一笔账？ 我不知道。当律师我是第一流的，可当飞行员，我糟糕透。你知道在空军驾驶学校的时候，我叫一群娃娃教官给整得够呛。那时候我常常的幻想什么时候能发生一场军事审判，那说不定哪个可怜虫就需要辩护人了，到那时候就该我出台了。现在这个机会来了，可你猜怎么着？我不想出台了，一点都不想了。 哼，怕大官是不是？ 不不不，尊敬大官。 听我说格林沃，我是自愿申请参加正规海军的，我也尊敬海军。 马瑞克，我们这些人是光着屁股参军的，我们来的时候还没断奶呢。他们先把我们欺负个够，然后给我们穿上了不伦不类的军装。可是忽然间呢，我们打沉了德国的潜水艇，击落了日本的零式飞机。又不是不少人干得很不错，我可不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一点，这场战争非打赢不可。 不过海军里头还是有一大堆糊里糊涂的事儿。有时候我觉得海军是由天才设计交给蠢才去执行的一项宏伟的规划。 哎，你觉得什么？ 海军是当初由天才想出来，现在交给蠢才去执行的一项宏伟的规划。 哎，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怎么见得就不是我自个儿想出来的呢？ 那大概圣经也是你自个儿想出来的啊。说真格的，你从哪儿听来的？ 好吧，说实话，这是基佛最爱说的一句俏皮话。 这就对，你非常崇拜你那位小说家朋友，是不是？ 整个舰艇上基佛是最精明的了。 对，他是够精明的。 我一想到他要出庭作证，心里头就高兴。 你还高兴？ 那还用说，奎格舰长的所作所为他都清楚。哎，他还懂心理学。在这方面我是糊涂蛋，我说不清楚。那基佛一说就什么都清楚了。 要是能按照我的意见办呢，这位基佛先生根本就不应该在这法庭上露面。 你说什么？ 马瑞克，叫他出庭作证对你没好处，不信你就等着瞧。如果说我想对谁起诉的话，那就是你这位小说家朋友基佛先生。 哟，对不起长官。 格林沃，你可不能找基佛的麻烦，责任都在我。 哎，对对对，都是你一人干的。坐好，开始。 长官来了。 哥， 我们这几次休庭的时间太长了，继续审讯。 遵命，长官。 被告是否准备接受审判？ 我准备接受，长官。 起诉内容：违法乱纪的行为。具体指控：美国海军预备役上尉马瑞克于1944年12月18日在美国海军舰艇凯恩号上擅自解除了该舰海军少校舰长奎克的职务。马瑞克，你听到了对你的具体指控，请你表态有罪还是无罪？ 无罪。 检察官， 在。 开始起诉吧。 传少校舰长奎格。 少校奎格， 你要郑重宣誓你在本法庭所提供的证词将是实情，全部实情，除实情外别无他物，向上帝宣誓。 我宣誓。 请说清你的姓名、军阶和目前职务。 奎格，少校舰长，美国海军正规军，正在等待上级重新任命。 如果你认识被告，说明他是谁。 马瑞克上尉，美国海军预备役。 1944年12月18号，你是否在美国海军舰艇凯恩号上担任指挥职务？ 是的。 凯恩号是个什么类型的舰艇？ 按照官方的分类法，它是一艘高速扫雷艇。实际上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那种平甲板的驱逐舰， 新配备上了一套扫雷设备。 哦，是一艘老舰了。 那大概是还在服现役当中的最老的一种。 这艘舰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这不好说呀。哦，这种老掉牙的舰艇谁也不心疼，我们还是执行驱逐舰的任务，反潜艇扫描之类的，还有呢，传递邮件，运输海军陆战队，也为空军装载汽油，为小型的登陆提供炮火掩护，诸如此类吧。偶尔也搞一点扫雷。 1944年12月18号，你是不是被解除了指挥铠号的职务？ 是。 谁解除了你的职务？ 被告。 是正常的替换班吗？ 完全违反常规，长官。 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形容这件事呢？ 用最宽容的说法是，在军事纪律遭到破坏情况下的一次事变。 请你叙述一下这次擅自解除职务的经过。 好吧，我就按照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谈。 好， 凯恩号是从乌里提环礁岛出发的，日期是12月16日，任务是到菲律宾海和豪塞海军上将的航空母舰舰队会合。好，我们会合了，这时候来了台风，舰队重新调遣，为的是避开风暴。当时台风的走向是向正西的，豪塞海军上将命令舰队转向正南，全速行驶，争取进入安全的半圆形地带。 改变航线的日期和时间是什么呢？ 那应该是12月18日的凌晨。郝文征说道，这时候风暴相当猛烈，可见度几乎是零，我们只能在大雨和水雾当中盲目前进。老实讲，在海浪的冲击之下，要保持航向和速度，那的确需要全部的聪明才智。不过我们干得蛮好，可是没有多久，我的执行官就表现出一些神经质的迹象。 这种神经质的迹象是什么呢？ 举例说吧，舰队刚刚转向正南，还不到半小时，他就提出来我们应该独立行动，转向正北。 他为什么这样要求啊？ 要知道台风是由东边向我们压过来，我们是处在台风圈的西边的边缘上，大家知道台风是逆时针方向旋转的，这就是说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风是由北边向我们刮过来。豪塞海军上将的命令是顺着风向向南，以便逃离台风区，可是我的执行官呢，坚持说我们的船面临着沉没的危险，要挽救这条船嘛，就只有逆风前进，就是说向北前进。老实讲，我们还不至于那么悲惨，这就是我说的神经质的迹象。 你对执行官提出改向北前进的建议，当时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吗？ 首先给我的命令就是向南，我的舰艇没有遇到险情，在这种情况下脱离队形独立行动，我看连想也不要想了。转向正北，那是要直奔台风中心，这个意见可以说是要自杀。事后我就我12月18日的决定向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海上指挥人员征求意见，直到少将级别的，大家一致同意唯一可行的方向就是正南。 舰长，我们将要招请一位舰只指挥专家就这个问题出庭作证。 好，我明白了，谢谢你告诉我。 继续叙述你被解除职务的经过。 好吧，随着天气越来越恶化，马瑞克呢就越来越坚持向北，我都有点担心他的状态了。忽然他走到我的面前，他说我丧失了健康，他要解除我的职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直到他冲着甲板上的值日军官喊着下命令，我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当时驾驶室里那个情况确实是吓人，风有10到12级，海浪像山一样高，我们经历了一次非常厉害的摇摆。那当然我说厉害就不是一般的，我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执行官吓坏了。 当时凯恩号处于危机状态吗？ 不能这么说，不能，长官。经历了那次厉害的摇摆之后，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可是马瑞克呢，一再让我离开驾驶室，但是我坚守岗位。当然，我只有在我的舰艇遇到险情的时候，我再给他下命令。我不能允许我的执行官 进一步发疯了。幸好我们安全地通过了台风区，我想这足以证明我当时的处置是正确的。 马尔克在解除你职务的时候有没有引用任何军令法规？ 他含混不清地提到了什么第184条，我当时没有听清楚。事后他说他是根据海军军规第184条、185条、186条。 你熟悉这几条军规吗？ 当然了。 这几条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按照我的理解是允许执行官在危急情况下接管指挥权。我想这指的是一种不寻常的危急情况吧。也就是说舰长怎么说呢，绝对的无可挽回的疯了。 就你的情况说，当时引用这几条军规有正当理由吗？ 这个问题你不必听我一个人的，我当时正在指挥我的舰艇通过台风，幸好有130个人可以作证，我船上所有的人。 又来了，你不能拿别人的结论做你证词的一部分。 对不起，我对法律实在是外行。我收回我最后一句话。 删去回答中最后一句话。 你过去有精神失常的病史吗？ 没有，长官。 马尔克在解除你职务的时候，你有没有任何疾病？ 没有。 你有没有警告你的执行官他这种行为的后果呢？ 我告诉他，我说你的行为是哗变。 他怎么回答？ 他说他想到了可能上军事法庭，但是他坚持接管指挥权。 当时在甲板上值班的军官凯斯中尉抱什么态度？ 他惊慌失措，不比马瑞克强。 断了手当时什么态度？ 斯蒂维啊，这个人感情上很不正常。他们两个都支持马瑞克。 奎格舰长，关于12月18号在凯恩号上发生的事件，你还有什么想发表的意见吗？ 当然了，关于这件事情我想了很多。在我一生的事业当中，这是唯一的一次遭到非议的事件，一次不幸的毫无道理的意外事故。如果当时在甲板上执勤的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凯斯，如果轮舵手不是斯蒂维，这件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一个合格的值日军官就会驳斥马瑞克给他的命令，一个正常的轮舵手也会不服从这两个人的命令而接受我的指挥。不幸的是，这三个人马瑞克、凯斯、斯蒂维凑在一起反对我，这当然对我是不幸的，恐怕对这三个人就更不幸了。 法庭向证人提问。贝克少校，你在考入海军学院、毕业、接受任命、晋升等等这些场合，是不是都按照规定进行了体格和智力的检查了？ 都进行过了，14年来没有漏过。 在你的病历档案里面有没有身体或者精神方面的病史？ 没有，长官。我只是在1938年的秋天摘除过扁桃腺。 奎格少校，你有没有拿到过体格检查不合格的通知？ 没有，我现在档案口袋里就有体格健全的证明书。 那么少校，你能不能解释为什么马瑞克上尉会认为你神经不正常？ 我首先要说清楚的是，我接手指挥这条舰艇的时候，那实在是又脏又乱。我这当然我不是要责怪我的前任舰长，因为凯恩号在实战条件下服役1年半了。但是无论如何，为了舰艇和全体船员的安全，我必须着手大力整顿。我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至于马瑞克上尉，可以说从一开始在整顿纪律这个问题上跟我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很可能他认为我的这些努力就是神经不正常的表现吧，大体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没有问题了。黑格舰长，我想问你，你是不是听说过黄色染料这个说法？ 黄色染料没听说过。 那就是说你并不知道凯恩号上的全体军官 在提到你的时候都习惯地把你叫做黄色染料。 对这个问题抗议，这是对证人无理取闹。 请辩护律师格林沃说明这样提问题的根据。 长官，海恩号上的全体军官给奎格先生起的外号黄色染料和本案审理的精神失常问题有直接关系。 在宣布以前，我要警告你，上尉，这是一件不寻常的棘手案件，它涉及一位服役14年一贯表现无可指责的军官的荣誉与前途，你要对在本案审理过程当中所采取的做法担负全部的责任。在上述前提下，检察官抗议不予采纳，法庭拘留员附送问题。 你并不知道凯恩号上的全体军官在提到你的时候都习惯地把你叫做黄色染料。 我不知道。 目前没有问题了。 你作为辩护律师的反质询就到此为止了吗，格林沃上尉？ 我们还准备召唤奎格先生作为被告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 被告方面的证人？ 是，长官。 少校，离开法庭以后不要和任何人议论你作证的情况。 遵命，长官。 你可以退庭了，谢谢你。传，激活上尉。 激活上尉。 1944年12月18号，你是否在美国海军舰艇凯恩号上担任你目前的职务？ 是的。 奎格舰长是不是那天被解除了职务？ 被解除了。 谁解除的？ 被告。 请你叙述一下你是怎么知道的。 好，马瑞克上尉通知全体军官到驾驶室集合，我们到了以后，他宣布奎格舰长患病了，由他来接替指挥。 当时看得出奎格舰长有病吗？ 在台风高潮的时候，一艘1200吨船上的人，这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他当时有没有手舞足蹈、口吐白沫呢？ 没有。 他当时和别人比较，比方说凯斯吧，是不是更不像样子？ 哦，不不， 和马瑞克比呢？ 当时我们都湿透了，累坏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当时有没有做出努力劝说马瑞克恢复奎格的指挥权呢？ 没有。 难道你不认为问题严重吗？ 我当然觉得严重 了。那你为什么没有采取补救的办法呢？ 长官，解除舰长职务的时候我不在场，马瑞克上尉当时已经全部接管了指挥，全船都在服从他的命令。我当时决定，为了全船的安全，我最佳的选择也是服从他的指挥。我就是这样做的，长官。 在奎格舰长指挥凯恩号全部期间，你是不是都在舰上？ 是的。 在这期间你有没有观察到他有任何精神失常的表现？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长官。 嗯， 因为我不是精神病专家。 可是我们总应该承认，作为一个作家，对这类问题不会完全不懂吧？ 哦，这个我希望不至于完全不懂。不至于，长官。 一个写小说的人恐怕比普通人对这些问题更敏感，理解得更深吧？ 可能吧。我们的工作就是描写人的行为嘛。 那当然了。那么好，基夫先生，由于你对这些问题有充分的理解，假如你看见一个人来回的奔跑，扯着嗓子喊说有只老虎正在追他，而实际上没有老虎，你会不会说这个人精神错乱呢？ 我会的，长官。 那么奎格舰长有没有任何时候有过类似的表现呢？ 没有，绝对没有。 那么你有没有任何时候认为他可能精神错乱了呢？ 抗议。证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法庭不允许把个人意见当作证词。 好，我撤回这个问题。在12月18号以前任何时间里，你是不是听说过马日克怀疑奎格舰长精神不正常呢？ 听说过。 请你叙述一下你是如何听说的。 好，我想一想看。 好。 台风到来之前的2个星期，马瑞克给我看了一份他记载的奎格舰长表现的健康情况航海日志，他还要求我跟他一起到旗舰上去向海军上将霍尔塞汇报。 你同意和他去了？ 我同意了。 为什么？ 他是我的上级，也是我的好朋友。 你相信了那份健康状况航海日志提供了解除奎格舰长职务的根据吗？ 不不，我们到了旗舰上的时候，我就告诉马瑞克这份航海日志是不足为凭的。 他怎么反应？ 他 我们争论了一会儿以后，他接受了我的意见，我们就回到了凯文号。 可是两个星期以后，他还是解除了奎格的职务。你当时感到意外了吗？ 啊，我简直是目瞪口呆。 你当时满意他的做法吗？ 我担心的要命，我知道他惹祸了，这一下情况严重了。 没有更多问题了。 没问题。 辩护律师是不是以后还要召唤这位证人？ 不要了，长官。 对这位极其重要的证人，你不准备进行逐项质询吗？ 不准备，长官。 法庭向证人提问。基夫上，关于这本健康情况航海日志，它使得马瑞克上尉深信不疑，他应该把奎格舰长的情况汇报给豪塞海军上将，而你不认为如此，是不是？ 是，长官。 为什么？ 外行人对这个很难发表意见。 你曾经作证说你是马瑞克上尉的好朋友。 是的，长官。您 本法庭也不希望放过任何可能为马瑞克上尉开脱责任的情况。 是是。 你看了这本日志以后，是不是让你明确地相信奎格少校是一位正常的、称职的指挥官呢？ 长官，从我这么一种无知的角度来说，我总觉得所谓精神失常的问题是很难下绝对结论的。奎格舰长在纪律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哪怕是细微末节他也从来不肯放过。在这方面跟他讲道理，哎呀，那实在是太难了。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对一些小事也是过分认真啊，这些事情都记载在那本航海日志上，实在是令人很不愉快。但是如果因此就说奎格舰长是个狂人，不行，我只能够凭借良心告诉马瑞克不要这样。 本庭没有问题了，证人在离开法庭以后不要和任何人议论你作证的情况，证人可以退庭了。 召唤证人，三等信号兵罗本。 罗本， 请说清你的姓名、军阶和目前职务。 俄本，美国海军凯恩号战舰三等信号兵。 你认识桌子那边坐的那位军官吗？ 哪一个？那儿有俩呢。 说清你认识的那一个。 执行官呗，长官。 他的姓名？ 他叫马瑞克先生。 在哪里执行？ 船上。 船名是什么？ 凯恩号。 谢谢。 对不住您了，长官。 1944年12月18号，你是否在美国海军舰艇凯恩号上担任你目前的职务啊？ 是出事儿的那天。 出什么事儿啊？ 我不知道。 我说的是台风的那一天。 没错了，我在船上。 马瑞克先生解除奎格舰长职务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驾驶室里啊？ 在，长官。 当时在驾驶室里还有谁呀？ 还有舰长和马瑞克先生。 还有呢？ 还有轮舵手。 他的姓名？ 斯提威。 还有谁？ 还有甲板值日官。 他的姓名？ 凯斯。 你当时在驾驶室里干什么呢？ 我是信号兵，长官。 用你自己的语言叙述一下马瑞克先生解除奎格舰长职务的经过。 他就是说我解除你的职务，舰长。 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那船他晃悠的挺厉害。 请你叙述一下奎格舰长被解除职务以前10分钟里发生的一切。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那船他晃悠的挺厉害。 就这些？执行官什么也没说，舰长什么也没说，甲板值日官什么也没说，舰在沉默当中颠簸了10分钟。 长官，啊，他那是台风啊。 俄本，你是宣过誓吗？ 我记得舰长说朝北开，那执行官呢说朝南开，再不就是反过来。哎，反正他俩人说的不一样。 舰长为什么要朝南开？ 我不清楚，长官。 执行官为什么要朝北开？ 我不过是信号兵，长官。 当时舰长有疯狂的表现吗？ 没有，长官。 当时执行官有害怕的表现吗？ 没有，长官。 舰长害怕了吗？ 没有，长官。 有人害怕了吗？ 我他妈的就吓得要死啊。对不住，长官，我说脏话了。 不管怎么说，那天早晨舰长没有精神错乱和不正常的表现，对不对？ 舰长跟往常的表现的一个样，长官。 峨眉，到底是精神错乱还是正常？ 那就正常吧，长官。依我看， 峨眉，你多大岁数啊？ 20，长官。 受过什么教育？ 小学3年级，长官。 你刚才所讲的是全部的实情吗？ 长官，那舰长和执行官吵吵的时候，信号兵不许在旁边听着。 你喜欢你们舰长这个人吗？ 我当然喜欢他了，长官。 你可以继续提问， 没有问题了。 坐下，小伙子。 峨眉，那次凯恩号在珍珠港外演习的时候撞断了自己拖带的钢索，当时你在场吗？ 在，长官。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 我当时，我是说那舰长正他妈他正训我呢，在舰桥上，长官。 为什么呢？ 我的衬衣下摆没塞在裤子里。 你们舰长在这衬衣下摆的问题上是不是要求的很严格呀？ 他简直是蛮不讲。是，长官，在下摆问题上我们舰长他那是很严格呀。 就在你们舰长和你讨论衬衣下摆的时候，凯恩号在水里边转了一个大圈子，撞断了自己拖带的钢索，是不是？ 抗议，这是诱供，撞断钢索事件我根本没有设计过。 长官，证人刚才明确地表示，他说他从来也没有见过奎格舰长有任何精神失常的表现。我的提问就是要推翻他这一点。 辩护律师以后还有机会提出新的证据，本庭批准抗议。刚才这个反质问要从记录上删去。 峨眉，什么叫类偏狂型人格啊？什么叫类偏狂型人格？ 长官， 你能辨认心理变态的人吗？ 我 没有问题了。 峨眉，离开法庭以后不要和任何人议论你作证的情况，明白吗？ 谁？长官？我长官不能告长官。 你可以退庭了。 谢谢长官。 召唤供水员博士。 等一下，请法庭明鉴。我的理解是，检察官先生准备要召唤凯恩号上的10几个水兵都来出庭作证。 你理解的正确。 召唤他们的目的是不是要证明没有见过奎格舰长有任何精神失常的表现呢？ 是的。嗯， 如果那10几位跟刚才这位差不多的话，那么我也准备同意那10几位的证词。 根据这样的条件，本检察官乐意接受双方的承认。 格林沃上尉， 在。 你这可是后果严重的让步。 如果法庭同意，我愿意做出这一让步。 等一下，下面的话不要记录。格林沃上尉， 在。 本法庭的理解，你是由检察官所指定的被告辩护律师。 是，长官。 什么时候指定你的？ 4天前。 你认为你准备辩护的时间充分吗？ 充分。 你是自愿接受这一任务的吗？ 请法庭明察，格林沃上尉是在我的恳切要求下接受这一任务的。 从你的军服上看，你是个飞行员。 是。 你为什么不再执行飞行任务了？是被取消了飞行资格吗？ 我由于3级烧伤正在接受治疗，长官。 是这样，你是怎么负的伤？ 在海军舰艇黄蜂号上服役的时候，穿过障碍时候负的伤。 战前你从事过法律方面的业务？ 从事过一些。 现在本法庭要和被告本人对话，不要记录。 请说吧，长官。 看起来本法庭有责任询问你，你对你的辩护律师为你辩护的做法同意吗？ 我 长官，如果马上叫他回答这个问题，他只能依靠对我盲目的信任。我要求我先跟他谈一下。 我们休庭的次数太多了。 不是休庭，只耽误一会儿，两分钟。长官， 本法庭不预备休庭，本法庭批准在审理过程当中有两分钟的间歇。 谢谢长官。怎么，你想要甩掉我吗？ 我不知道。 你放心，到现在为止一切正常。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毫无希望了。 根本没那么回事儿。 蹲15年监狱。 你不会蹲监狱的。 那你只要说清楚一件事，我就可能听你的。你为什么不反复质问基佛？ 我现在没有时间向你解释。 基佛知道奎格舰长的全部所作所为，他要是不说，就要靠你把他逼出来，对不对？ 你仔细听着，把基佛拉进来对你没好处。 为什么？ 我们要的是一个英雄的执行官，不是两个心怀不满的混蛋，你懂不懂？树立起一个孤胆英雄的形象，我才能打赢这场官司。 查理，怎么回事？查理，你从哪儿弄这么个家伙？ 格林沃是我的同学，战争爆发以前在首都华盛顿，他是最有成就的青年律师。 你不觉得他今天的表现实在是莫名其妙吗？ 那也是啊，不过他有名的就是专替受压迫受欺负的人辩护，他经常主持印第安人的案件，而且还不收费。 他是犹太人是不是？ 是的，他是犹太人。 好吧，也许他实际上很精明，不像他给人的表现那样。 本法庭再次询问被告，你满意吗？ 我满意。 本法庭不会再提这个问题了。 我充分理解，长官，我对格林沃上尉表示满意。 查理少校， 在， 继续召唤证人。 召唤凯斯诸位，凯斯诸位。1944年12月18号，你是否在美国海军舰艇凯恩号甲板上担任值班员？ 是的。 在你值班期间，奎格舰长是不是被解除了职务？ 是的。 你知道执行官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吗？ 知道。奎格舰长当时精神错乱，船有沉没的危险。 你在海上服役多久了？1年03个月。你知道你们舰长在海上服役多久了吗？ 大概10来年吧。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谁更有资格判断一艘舰是不是有沉没的危险呢？ 要是我精神正常，奎格舰长精神错乱了，那还是我有资格。 你根据什么说他精神不正常呢？ 我是说12月18号早晨的精神不正常。 你学过医学或精神病理学？ 没有。 他当时有没有手舞足蹈、口吐白沫、颠三倒四呢？ 没有。可当时的情形比这还早，请你说清楚一点。 好，他下了命令，模棱两可，吞吞吐吐，而且前言不搭后语。当时我们背后的风是从北面刮来，风速每小时90海里，可他却坚持朝南航行。船尾这么强的风，船是要失控的。 这是根据你作为航海专家的判断喽。 马瑞克也是这样判断，他可是个航海专家。 在12月18号以前，你对舰长是忠心耿耿呢，还是心怀敌意呢？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我对他怀有敌意。你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下怀有敌意啊？ 当奎格舰长虐待水兵的时候，我反对过他。 舰长什么时候虐待过水兵啊？ 比方说吧，他对二等炮手史蒂维就是存心迫害。 用什么方式？ 先是因为他站岗时候看书，就罚他6个月不许离舰。我们去年回到美国的时候，奎格舰长就是不批准他上岸度假。当时史蒂维的老婆正跟别人胡搞，马瑞克就批准他紧急事假，他回船晚了几个小时。 你说马瑞克准了他的假，那马瑞克知道不知道舰长没有批准史蒂维的舰呢？ 知道。 马瑞克在准假以前和舰长打招呼了吗？ 没有。 你是不是在作证说马瑞克是存心故意违反舰长的命令呢？ 不，我说这事全怨我，是我要求他这么干的。我在舰长负责不务士气的工作，我绝对。 根据你的证词，在12月18号以前整整一年，你、马瑞克、斯蒂威三个人同谋暗中违抗上级指挥官明确的命令。 好， 请你说一说还有什么虐待水兵的事例。 有一次看电影忘了请他，他就下令6个月不许放电影。 哦，还有一次过赤道的时候，他不许大家用水，说是水用多了，要给大家一个教训。 你们的舰长有没有宣布过违反规定的命令或是处分？ 违反规定，他才不干。 你很不喜欢你们这位舰长，对不对？ 不，一开始我喜欢的，很喜欢。可是后来我发现他是专门欺负弱者的小人。再说了，他根本就不称职， 还有精神病。 我是台风那天怎么那么想的？ 那好，咱们就说说台风那一天。你决定服从马瑞克的命令，是因为你判断舰长精神失常了呢，还是因为你恨他呢？ 这么些日子了，我不记得我当时怎么想的了。 没有问题了，凯斯先生， 你刚才说你不喜欢奎格舰长。 是的。 那么在刚才检察官的直接质询当中，你是不是把你不喜欢的理由全都说了呢？ 不，还差得远呢。 好，请你把全部理由说清楚。 他敲诈了我100块钱。 抗议！本法庭要审议的并不是奎格舰长是不是一位模范的指挥官，而是在12月18日那天他是否精神失常。被告辩护律师根本没有涉及这一问题。 长官，这个问题与奎格舰长是否精神失常直接有关，而作为证词呢，我们只不过是想要弄清楚凯斯不喜欢奎格舰长的全部理由，而这些个正是刚才检察官不厌其烦提出来的问题。 抗议不予采纳。 请你把这个敲诈事件说清楚。 好，这是去年在旧金山海湾的事儿。奎格舰长弄来一箱子便宜的免税威士忌，想把它偷运到岸上去。他让我当驳船指挥，水兵们就开始把这只箱子往驳船上搬。这箱子别提多沉了，奎格舰长激动起来大喊大叫，水兵们一慌，箱子掉进海里，这家伙一下沉到了底儿，结果是我赔了110块钱。 哦，你是说舰长赔了钱？ 哪儿是我赔的？哦，奎格舰长把我叫去对我说，你是驳船指挥，责任在你，你看该怎么办呢？你们想啊，我本来第二天准备上岸度假，我能怎么着呢？我只好对他说，我是驳船指挥，责任在我，我应该掏钱赔偿。他挺高兴的就收了我的钱，然后在我姓大许可证上签的字。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奎格舰长呢？ 我最不喜欢他的理由是他在战斗中贪生怕死。 他怎么贪生怕死呢？ 他一次又一次遇到寒的怕我就逃走。 抗议！辩护律师独出心裁另搞一套，他这是诱供，他让证人不负责任的诽谤一位美国海军军官。 长官，在检察官质询证人的时候，证人对奎格舰长的反感问题一直是检察官所要询问的关键。证人刚才已经明确表示，他对精神病理学是一无所知，那么引起他反感的奎格舰长的行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表现。 我再次的郑重提出抗议。长官， 等一下，本法庭现在宣读海军军规里有关贪生怕死的条款，这是为了起诉和被告双方的利益。海军人员中凡在战斗中表现出贪生怕死或在应该挺身而出时退却逃避者，军事法庭有权处以死刑。本法庭警告辩护律师和证人，你们现在所涉及的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领域，如果你们要控告一位美国海军军官犯了足以判死刑的罪行，犯了一个军人最可耻的罪行，你们就必须对这种控告担负全部的责任。在上述警告前提下，本法庭询问辩护律师，被告辩护律师是否撤回刚才的质询？ 我不准备撤回。长官， 本法庭询问证人，证人是否撤回刚才的回答？ 我不准备撤回。长官， 本法庭裁定提问属于质询范围，回答也属于审讯范围，检察官抗议不予采纳，继续质询。 奎格舰长在什么时间和地点遇到海岸炮火就逃走的呢？ 他差不多每一次遇到海岸炮火都逃走。叫我说最不像话的就是马绍尔群岛那回，从那以后他得了个外号叫黄色染料。 这个黄色染料是什么意思？ 那还用说吗，贪生怕死呗。是他下令从船边扔着那种表示撤退的能把海水染黄的一种染料。 请你把黄色染料事件说清楚。 好，当时我不在指挥部，我是后来听说的。当时 奎 难道辩护律师真想把这些道听途说的诽谤性证词记载下来吗？ 长官，我收回这个问题。关于黄色染料事件，被告方面还准备提供直接证词。 删去这个提问和回答。 你有没有你亲身经历的关于奎克舰长贪生怕死的事例呢？ 只要战斗一打响，你看吧，奎克舰长在舰桥上，他总是站在离炮火远的这边。我在甲板值班的时候见过多少次了？ 没有问题了。 凯斯先生，奎克舰长有没有由于你所说的贪生怕死的行为受到过上级的军事审判呢？ 没有。 你在辩护律师的指引之下向我们讲了许多响露非非的诽谤性的故事，你能不能拿出任何官方的档案来证实你所说的话呢？ 官方档案？ 嗯， 我拿不出来。 你能不能确认沉到水里那只箱子里装的确实是私酒呢？ 这谁都知道的事儿。 谁都知道？你看到箱子里的酒了吗？ 我没看见。 你能不能提供一名证人证明确实看到箱子里装的是酒呢？ 这奎克舰长对这种事他当然特别当心了。 一个人也提不出来。 我就是不知道当时谁看见过。 你说了你恨奎克舰长，于是把所有关于奎克舰长的流言蜚语当成事实，而且对他进行了极其不负责任的指控，对不对？ 我说的全是实话。 奎克舰长被解除职务那一天，你确实认为他精神失常了吗？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记得我当时怎么想的。 没有问题了。 荣伟，离开法庭以后不要和任何人议论你作证的情况。 是，长官，你可以退庭了。 传，萨德上校。 萨德上校， 您是作为驱逐舰航海专家来提供证词的，您明白这一点吗？ 明白。 请您叙述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经历和资格。 我在驱逐舰上待了20来年，担任过各种型号舰只的舰长10年，舰只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2000吨级和最新的2200吨级的。 现在我来向您提出一个假定的航海指挥问题，来听取您作为专家的意见。 请。 假如您在菲律宾的海面上指挥一艘驱逐舰，在事先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刮起了台风，从东向西移动，您正好处在台风移动的方向上，风力不断升级，风向始终自北向南，风力很快达到10至12级，海面出现巨浪，在这种情况下您会怎么办呢？上校， 我想我会按照海军传统的老办法干，就是说赶紧逃出风区。 怎么逃啊？上校， 根据经验只有一条路。你说风向从北向南， 嗯， 风速每小时90海里， 嗯哼， 台风的中心从东向里移动，最好的航向只有向南。当然根据海面情况可能要做一些小的调整，但是要逃出这场灾难只有一条路，向南。 可是那样的话您就得承受船尾方向强大的风，对不对？ 那又怎么样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驱逐舰顺风航行安全吗？ 顺风还是逆风关系不大。实际上由于驱逐舰前部高甲板的结构，它会产生反风向的作力，如果其他条件相同，那还是顺风航行比较有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调转船头向北顶风航行呢？ 那是靠不住的办法，很危险，甚至于很愚蠢。 为什么呢？上校， 那样你是朝着台风移动的方向前进嘛，除非你下定决心要沉船，否则那不是明白人要干的事。 我问完了。上校， 上校，您有没有指挥过舰艇穿过台风中心呢？ 没有。在台风的边缘上我航行过多次，但每一次都避开了中心。 上校，您有没有指挥过驱逐舰扫雷艇呢？ 没有。 我们目前审理的是处在台风中心的一艘驱逐舰扫雷艇。 这我很清楚，在我指挥的护航队当中曾经包括驱逐舰扫雷艇，有关的教材我也读过。这种扫雷艇除了高层比重上某些特点以外，和普通的驱逐舰没什么不同。 我之所以向您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您是本案唯一的舰艇航海专家，法庭应该了解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范围。 这没有问题。我有十年的时间，在各种情况下指挥过各种型号的驱逐舰。不错，我没有在台风中心指挥过扫雷艇。可是除了坎号舰长以外，这种事儿，妈的，谁干的？这是百年不遇的事。 您能不能毫无保留地断定，普通驱逐舰适用的规矩，对于处在台风中心的扫雷艇也同样适用？ 那处在台风中心就没有任何简单明了的规矩可以照搬，这是特殊情况，只能靠指挥官当机立断。那时候情况是瞬息万变的。 您还记得刚才检察官向您提出的关于台风的假定性的问题吗？ 嗯，我记得。 那么现在我要求您假定的情况是，风和海面的情况恶化到了您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程度。您指挥的舰艇大幅度的颠簸，您甚至相信它马上就有沉没的危险，情况是万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您会不会调转船头向北逆风行驶，还是继续朝南让风从船尾吹过来呢？ 你是不是假定的太过分了？ 是，上校，您是不是选择不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要回答。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如果条件允许，我会调转船头向北逆风向行驶。 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那引擎和船舵还可以发挥作用呗，这是唯一不让舰艇失控的办法。 可是这样做，那不是又回到台风圈里边去了吗？ 首先要保住船，要是船面临沉没的危险，那别的问题都得下一步考虑了。咱们说清楚，你刚才说的可是万分紧急的情况？ 是，上校，没有问题了。 上校，在您看来，谁更有资格判断一艘舰是不是有沉没的危险？ 只有一个人，指挥官。 为什么呢，上校？ 海军当局任命他担任舰长，就是因为他比船上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海上情况和舰艇条件。常有这样的事，某些下级军官认为船要沉没了，其实只不过是天气不太好。 您是不是认为，如果所有的下级军官都认为舰要沉没了，舰长就应该听从他们的意见呢？ 绝对不能。在海上，多数人惊慌失措是经常遇到的事。指挥官最高的职责就是对这种惊慌失措置之不理，完全按照自己的专业性的判断做出决定。 谢谢上校。 上校，离开法庭以后，不要和任何人议论你作证的情况。 明白。 您可以退庭了。谢谢。 船，轮丁上校。 轮丁上校， 请说清你的姓名、军阶和目前职务。 轮丁，医学博士，美国海军少校，旧金山美国海军医院精神病科主任。 您是不是负责检查海军少校奎格舰长健康情况小组的组长？ 是的。 你们检查进行多久了？ 在奎克舰长进行全市检验和监视的情况下进行了三个星期。 小组结论是什么？ 奎克舰长出院的时候，小组的结论是健康情况良好。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呢，大夫？两个月以前，在12月18日那天，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所以解除他的职务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呢？ 绝对没有这种可能。 那么一个精神健全的人，有没有可能做出令人反感、不愉快甚至于没有道理的事呢？ 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小组的结论里并不是说奎克舰长是个完美无缺的指挥官， 但是您还是坚持说以他有精神病为理由解除他的职务是没有根据的。 完全没有根据。 我们将把您这份报告列入本案证据，还要听取波德大夫的证词。谢谢。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根据他的著名小说《凯恩号哗变记》改编而成的话剧《哗变》录音剪辑的第一部分。编剧赫尔曼·沃克，翻译英若成，导演查尔顿·赫斯顿，主要演员有朱旭、任宝贤、吴桂玲、肖鹏、古威、修宗迪、李光复、丛林、米铁增、李廷栋、杨立新。好，朋友们，今天的戏剧空间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请您欣赏这部话剧的第二部分。这里是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 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 Thank you.